春观则见，向阳枝头桃花放，在那白杨树上唱佳音，让八戒叫外来玩耍，那一位带领的宋王武道的军，大明勇士千两台路在身后，还跟着一位一见明月亮秀清风，为国为民安定乾坤的忠良臣，大人的名字叫口诀。 败

板书，三打白骨精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宋说班谢志强等。 Oh. 以假乱真，属我能啊。 您不信，我再给您变一变。 说话间，突然间不见了白骨精，见一个少女面前站，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，热腾腾。一眨眼，这少女不见，变了个老婆子。唐僧啊，目瞪口呆，心里惊。这老婆子一晃身形又不见，在面前站的是那白发苍苍一头翁。唐僧这时心明了，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人形，忙问道：“你一连三次将我变，未免有点儿力不公。”“力不公，我的理就是要吃你的肉，要吃你的肉，不耍点手段怎么能成？”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，问唐僧：“唐僧啊，这些话你听听没听听？你想让妖子来行善，这是异想天开，净做梦。” 唐僧自知命难保， 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：“悟空啊，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，更不该把你把策划得报在紧跟中，事到如今后悔晚呐。”“ 师父 不晚，悟空在此啊。”原来是金蝉老妖在大意，他只要上宝座一抹脸儿，立刻变，这整个十年后宫。就是那大闹天宫孙悟空，只见他头戴鹿茸软罗帽，帽边周围锦飞龙，紫金箍，笑脸明，天上龙扎红飞龙，紫身的不老成名将，紫皮战裙为妖宫，四万带金大连皇后，牛皮在天竺下恩，手持一条如意的金箍棒，是朝地冲天，八面威风，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？正说不好，抽双剑，接声挂不忙回营。孙悟空一棒一棒连一棒，站直剑，棒一棒落棒，好棒落棒，这棒这棒这棒这一棒一棒连一棒，棒棒起来起。这妖女闪闪腾挪，上蹿下跳左摇右晃，东倒西歪前仰后合，只有高下力，没有反手功。在这时候，大小妖怪嗷嗷叫。呼啦一声往上用，孙悟空不慌不忙身躯晃，大直剑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到处都是孙悟空。有地给唐僧解绳索，有地给八戒沙僧松了绑绳。唐僧这时惊又急，叫八戒喊沙僧：“快快快，快帮你的师兄打妖女！”这里五山上，猪八戒令他高高举在空，这么使劲靠不住，三毛也不负卿，借着蜈蚣打唐僧，打的阵全被消灭一口云，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来，孙悟空神龙妖魔在逃生，突突突后来是神火，呼呼呼来个白骨精，呼呼浓烟一个大大的烟头，要说这折腾，怎么我就无。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，露原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。唐僧这时羞又愧，和颜悦色叫悟空：“ 悟空啊，你不是回了花果山，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？”“ 师傅，我本本没回花果山，暗地里保护我师师弟的身形，再动办先把金蝉老妖给打死，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。” 唐僧说：“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怪为师人妖颠倒分不清。” 悟空说：“这也是妖魔之体地，天天找大大争锋，要知道人妖错认定招害，真假不变才获生，此去西天多留意，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。” 唐僧点头说：“甚是。” 咱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。 舞曲班孔小萌、陈小璐伴奏本校教师。 鸟鸟思千里人，心